灿烂，我怎舍得你行，做小丑我都愿意，为了博红颜一笑，从来没有这么想一件事，原来有这么一件事才值得我们留恋，今天为你死都可以。从前有那三个字，天天讲你知，虽然无新意，但有意思。我做埋这么多诗句，我只想你可以跟我一起笑。从前那三个字，人人都中意，好不可思议。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明白那意思？我只知道，我只想你快乐。咁先至值回票价，从此得你知我，任何事都不会怕。从来没有这么想一件事，原来有这么一件事才值得我们留恋，今天真的为你死都可以。从前有那三个字，天天讲你知，虽然无新意，但有意思。我凑埋这么多诗句，我只想你可以跟我一起笑。从前那三个字，人人都中意，好不可思议。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明白那意思？我只知道，我只想你快乐。虽然无新意，但有意思。我凑埋这么多诗句，我只想你可以跟我一起笑。从前那三个字，人人都中意，好不可思议。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明白那意思？我只知道，我只想你快乐。我只想你快乐。